BOSS 一事算是尘埃落定，霸气雄图的玩家也开始撤离刀锋峡谷。蒋由依旧小心在意，结果却是真的相安无事。无敌醉俊朗跟在他们的队伍里，就这么平平常常的离开了。霸气雄图的玩家对无敌醉俊朗自然是充满了好奇，不住的讨论着。 四分会的会长此时却也意识到有些问题，不动声色的就凑到了会长蒋游的身边。这个无敌醉俊朗怎么安排的？” 四分会的会长问着，他相信一定是会有特殊安排的，否则以无敌醉俊朗这样的实力，就算开始不能深信，不会视作核心精英。 但至少先加入工会本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却是流放到了分会里，显然有什么自己不太清楚的隐情在里边。这人可能是叶秋。蒋游先前没有和太多人说起自己的怀疑，因为只是怀疑，并不太确认。而现在，在见识了无敌醉俊朗的实力，方才又拿职业圈来引诱一下后， 就有些肯定了。虽然不敢说所有的荣耀玩家都对职业圈充满了向往，但是毕竟这类的人是少数。这无敌醉俊朗对此回绝的那么干脆，自然是加重了蒋游的疑虑。或者说，他现在基本已经不疑虑了，已经认定这人就是叶秋无误。 啊！ 四分会会长听了一惊。 目前还不知道他什么目的， 蒋游说：“不过既然他喜欢演，我们就陪他演演。”四分会会长还是有些不太明白，虽然他没有参与过和这大神的对抗，但是也有很多耳闻。各大俱乐部工会可都是被他搅和得焦头烂额，现在这样一个祸害居然加到了自己麾下。 四分会的会长觉得好像听到了自己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声，他有一些紧张，真的。虽然这家伙肯定不怀好意，不过他的能力你刚才已经见识过了，我们不妨好好利用一下。加入以后，你就随便给他分个团队，让他去当苦力好了。蒋游说。四分会会长对蒋游顿时膜拜极了。 居然有胆色把这样的大神当做苦力来利用，会长真是太豪迈了。不过你一定要盯紧点，尽量往有亲信的团队里扔，这样盯起来更方便一些。蒋游显然已经深思熟虑。好的，我明白了。四分会会长点头。嗯，那就先这样。蒋游说着。 又是那边过去和无敌醉俊朗热情地招呼了一下，带着本部的一些人和分会的玩家就各自散了。基本只有 BOSS 争夺战这样的场面会有可能会把众人凝聚在一起，其他像是副本这类活动还是以各自工会为单位的。蒋游领着一行人一路走远，甚至完全看不到无敌醉俊朗的身影。 而他和他的团队依然安危无恙，今天这一直提着的一颗心才算是落了下来。我们就这样故作不知，让他去积极表现来换取我们的信任吧，这样倒是一枚很不错的棋子啊，尤其抢 BOSS 的时候。蒋游对三十说着：“抢 BOSS 这种变数很多的时候，带着他好吗？ 他这次没有动静，也许只是因为刀锋剑客不是他的目标啊。”三十说：“嗯，很有这个可能。我仔细想来想去，我觉得他最大的可能就是想混入我们工会高层，然后能拿到我们第一手的情报，趁机对自己有需求的 BOSS 下手。那我们多多小心就是了。就像今天这样安排的话，他也休想拿走 BOSS 抱的东西。” 问题就怕到时他看无机可乘，然后就反水搞破坏，那倒是很可怕呀。三十想想今天无敌醉俊朗一人所展示出的破坏力，心有余悸地说着，同时心里也充满了羡慕嫉妒恨。 那样的威风谁不想有啊？ 三石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骑士剑，叹息了一下，只可惜自己怕是永远不可能拥有那样的强悍了。 身为一个资深骑士，无敌醉俊朗对反击风暴那样的用法有多难掌控，他清楚得很。 霸气雄图本部的人离开了，余下各大分会的人都比较少，只是因为这次 BOSS 特殊，所以临时让各大分会的精英骑士、牧师也参与进来了。不然平时争夺 BOSS 的话，有时只是本部自己就摆平了。 兄弟接下来做什么呢？ 四分会会长继承了蒋游的热情，虚伪地关心着无敌醉俊朗。 没什么事儿。 无敌醉俊朗很随意。 先把经验刷回来吧。 哦，这必须的。要不要找个团队一起副本啊？ 四分会的会长说着。 可以啊。 无敌醉俊朗并无意见。于是四分会会长立即安排。无敌醉俊朗这边很快收到消息，自然是安排好的团队在对他联系。 回头见。 无敌醉俊朗和四分会的几人道别，就去和他新分配的团队会合去了。 会长。 看着无敌醉俊朗离开的身影，四分会的首席骑士飞扬有点迫不及待地招呼起来。 啊，这个无敌醉俊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啊？ 飞扬努力打听着，无敌醉俊朗依然被留在了四分会，谁都会觉得这有些不对劲。飞扬心里尤其是不舒服，本来想借今天这次机会在总会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的，但是今天这局面，哪个骑士的风头可以盖得过无敌醉俊朗？无敌醉俊朗彪悍的身姿可把他们这些骑士映衬得仿佛蝼蚁一般，虽然他们在灭 BOSS 过程中其实也是有一些出色发挥的。 嗯，就先这样吧。 四分会会长含糊地答了一下，他倒不是不信任飞扬，而是比较了解飞扬的心情。飞扬显然是非常介意无敌醉俊朗抢了他们的风头，这样带着异样情绪的人还是不要知道这种需要冷静的消息为好。飞扬看出会长是有意不说，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自己心中纠结，另外也很忐忑。有这么一个骑士在身边，压力太大太大了，估计跟着无敌醉俊朗混过的四分会玩家很快心里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了，这让飞扬情何以堪呢？事实证明，飞扬这点担心倒真不是莫名其妙。当天和无敌醉俊朗一起下了副本的团队，来日就在公会中对此人赞不绝口，而后又有先前的喜之羊团的玩家们在一边添油加醋，全四分会的人立刻知道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骑士。虽然这人现在其实还不算正式加入四分会。几天过去，无敌醉俊朗终于是正式加入了霸气雄图四分会，而他此时早已经在四分会中声望爆棚。刚加入的时候，一堆子撒花庆祝的欢迎表情看得飞扬心都快碎了。 无敌老大，今天想去哪个本啊？ 有不少人迫不及待地就问起来了。听听这称呼，已经是无敌老大了。真正有实力的人，那是很轻松就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可，就算名义上没有挂任何实职，但在众人心目中却早已经有了这样的资格。 哼，无所谓，哪里有需要咱们就去哪里。 无敌醉俊朗潇洒地答复着。四分会的玩家们一阵澎湃，由于有喜之羊团等团队在无敌醉俊朗的帮助下先后得到了突破，让工会各团队都是十分羡慕。于是这几天各团都有向四分会会长申请要求无敌醉俊朗加入打副本。一般来说，团队成员都是固定，不会随意调换， 但像无敌醉俊朗这样的超级高手，凭什么他们的团队加入过，我们的团队就被晾在一边？于是各团才纷纷提出这样的要求。四分会的会长没什么意见啊，这就拿来当苦力吗？于是干脆就让他们自己和无敌醉俊朗联系，明确表示无敌醉俊朗现在还没有什么固定团呢。于是众人上来哄抢，无敌醉俊朗也够意思，来者不拒，几天下来已经跟着若干个团队下过副本了，现在正式加入了工会，联系起来更方便，蜂拥上来的各团团长一起抢人。 操，星安，你们团前几天已经加过无敌老大了，还来，滚一边去。操，你们那垃圾副本也好意思叫无敌老大陪你们下？妈的，先来后到，有点顺序好不好？是我们先提申请的。你先个毛，看聊天记录，是我先。是的，你那是问无敌老大想下哪个本，这个不算。毛，我就是说的委婉一点，意思是很明显的。 工会频道里乱哄哄的一片，全是各大团队团长在这抢人。飞扬的心又一次碎了。还好他所在的第四分会精英一团没有这样很是颜面的去请求入队，不然他这个第一骑士脸面真是要没处搁了。 大家别吵啊，有一起下过的就先缓缓吧，让没一起下过的兄弟先。 无敌醉俊朗在工会频道里说着。 看，无敌老大都说话了，你们那些家伙自觉点吧。 立刻有人接口。而后像喜之羊团这种就郁闷的退下了，其他人继续乱哄哄的嚷嚷，到最后也是乱七八糟的一通调解，无敌醉俊朗去哪团总算是有了个眉目，而且后边二三四五六也都排好了，不知是经过了怎样的一番竞争。 喂，你这要干嘛呀？ 陈果看到这种工会团队哄抢一个人的场面，要说不羡慕是不可能的，但是人是大神呢，想到这一点陈果也就释然了，只是对于叶修开着无敌醉俊朗天天混在这些团队里有些分外不理解。